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你改写惯例，愚钝到迷乱到，乐意让青春荒废。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古巨基的《两小无猜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，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《遇见》。 Thank you.

来自张惠妹的《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》。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我只要你真真切切的爱我一遍。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一些诉求吧，最基本的诉求就是此时此刻你是爱我的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《爱我别走》。生机，我是周玲，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《爱我别走》。 这首歌有周杰伦唱的版本，还有这个张震岳唱的版本，大家会喜欢哪一个版本呢？其实张震岳唱的会更带一些痞痞的气息吧，爱我别走。好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画心。 猜不透是你瞳孔